出谷记》第38章，用皂荚木做了全燔祭坛，长五肘，宽五肘，方形，高三肘，在祭坛四角上做了四桥角，四桥角由祭坛突出，祭坛包上了铜。以后做了祭坛的一切用具，盆、铲、盘、肉叉和火盆，这一切用具是铜做的，为祭坛做了一架铜格子，好像网的制法，安在祭坛下方的腰围下，直到祭坛半腰，又铸了四个环子，安在铜格子的四角上，为穿杠杆用，用皂荚木做了杠杆，包了铜，把杠杆穿入祭坛两侧的环子内，好抬祭坛。祭坛是用木板做的，中心是空的，又用在会幕门口服务的妇女所用的铜镜，做了铜盆以及盆座，筑了庭院，为向阳的一面及南面用捻的细麻做了帷幔，共100肘，柱子20根，铜卯座20个，柱钩和横棍是银的，北面的帷幔也是100肘，柱子20根，铜卯座20个，柱钩和横棍是银的，西面的帷幔共50肘，柱子10根，卯座10个，柱钩和横棍是银的，前面及东面共50肘，这边的帷幔15肘，柱子3根，卯座3个，那边也是如此。庭院门口的两边皆有帷幔15肘，柱子3根，卯座3个。庭院四周所有的帷幔都是用捻的细麻编成的，柱的卯座是铜的，柱钩和横棍是银的，柱帽包上了银，庭院所有的柱子都用银横棍连贯起来。庭院的门帘是用紫色、红色、朱红色的毛线和捻的细麻编成的，宽20肘，高5肘，与庭院的帷幔高度相等。门帘的柱子4根，铜卯座4个，银柱钩，柱帽包上了银，横棍是银的，帐篷和庭院的一切橛子是铜的。以下是为立帐篷及会幕的总帐，是照梅瑟的命令，勒未人在司祭亚郎的儿子伊塔马尔指导下所计算的。犹大支派乌离的儿子胡尔的孙子贝扎勒尔完成了上主吩咐梅瑟的一切，与他同事的有丹支派阿西撒马克的儿子敖和里亚布，他会雕刻，会设计，会用紫色、红色、朱红色的毛线和细麻织绣，为建造圣所整个工程所使用的金子及线的金子，按圣所的衡量共计29塔冷通，零730斜克尔。会众登记者所缴纳的银子按圣所的衡量共计100塔冷通， 零一千七百七十五捷克尔。凡20岁以上来登记的，共603550人，每人交纳一贝卡，按圣所的衡量，合半捷克尔，为住圣所的卯座和门帘的卯座，用了100塔冷通银子，100卯座，用100塔冷通银子，1塔冷通，住1卯座。用那1775捷克尔银子，做了柱钩，包了柱帽，并做了接连柱子的横棍。所奉献的铜，共计70塔冷通，零2400捷克尔。用此铜，做了会幕门口的卯座、铜坛和坛下的铜格子，并坛的一切用具，庭院四周的卯座、庭院门口的卯座、帐篷所有的橛子，以及庭院四周所有的橛子。